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有请中国雪车运动员甄恒，请他给我们介绍雪车这项运动所用的装备以及雪车运动的规则，一块儿去学习吧。 大家好，我是雪车运动员甄恒。雪车装备根据乘坐人数，雪车分为单人车、二人雪车和四人雪车，车长分别不得超过2.8米、3.2米和3.8米。雪车车体由钢铁和玻璃纤维和碳纤维的高科技材料制成，形如小舟。雪车车手附有流线型车罩，头部装有车把手，车底前部有一对舵板，上与方向盘相接。雪车底部由两组独立的滑行钢刃，舵手通过雪车内两个把手控制的滑轮系统来驾驶雪车。制动器安装在雪车尾部。比赛装备有头盔、比赛服和雪车钉鞋，运动员必须穿着未涂层纺织品制成的比赛服和全护式安全头盔参加比赛。在比赛服外部或下方不得附着任何空气动力学元件。雪车钉鞋鞋底部的鞋钉均匀分布，呈刷形，鞋钉的最大直径不得超越1.5毫米，鞋钉长度不得超过5毫米，每只比赛鞋的鞋钉数量不得少于250颗。雪车比赛的规则，比赛项目包括男子四人车、双人车、女子单人车、女子双人车，其中女子单人车为北京冬奥会新增项目。雪车赛事分别有欧洲杯、北美杯、世界杯、欧锦赛、欧青赛、世锦赛、青年世锦赛、奥运会，其中欧洲杯、北美杯、世界杯、青年世锦赛、欧锦赛以及欧青赛赛期为一天，共两次滑行机会。世锦赛、奥运会赛期为两天，每天进行两次。首轮出发顺序由抽签决定，从第二轮起，出发顺序由前一轮的最后一名先出发，接着顺次下排，最后以两次或者四次比赛的累计时间计算成绩，时间少者名次列前。如果遇到两队时间总和相等时，将判定成绩并列。在平昌冬奥会上就出现了并列第二名。规则中对车身和运动员体重都有要求。在男子比赛中，运动员的重量加车身的重量，四人车不可超过630公斤，双人车男子不可超过370公斤，双人车女子不可超过330公斤。重量不足可以为车体配重，如果超出重量将取消比赛资格。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2-3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也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